凌晨十二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场由高运船报道新闻。医管局一连两日在深圳前海举行大型的医学会议，主题是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医疗认证体系，探讨国际医院认证、提升医疗服务质素和病人安全等不同的课题。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曹雪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和大约700名来自香港、内地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医疗专家出席。范鸿龄说，一直致力加强本港和内地以及国际医疗界的交流，今次是医管局首次走出香港，在深圳举行大型的医学会议，显示和大湾区城市的紧密联系，在国际医学领域探索新知识，共同提升医疗质素。他说，本港现时有超过300名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在公立医院工作，当中有不少是资深的医疗专家，在不同专才专科的范畴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对提升本港医疗质素起重要的作用。总理李强抵达印尼首都阿加达，展开对印尼的正式访问。李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两度会晤，就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印尼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双方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迎来新的机遇。李强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推演，各国发展面临诸多的共同挑战。他说，此行将会和印尼的领导人会谈，并且会出席工商界活动，星期一会转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有报道指，欧盟考虑加强制裁俄罗斯，或者会将20几间银行剔除出国际支付系统 SWIFT， 同时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并禁用北溪天然气管道，以加强对莫斯科的压力，结束俄乌战事。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正就有关的计划同成员国磋商，暂时未有定出实施的时间表。据报，欧盟亦都考虑对24间银行实施额外的交易禁令，以及大约28亿美元的新贸易限制，进一步减少俄罗斯的收入，限制它获取制造武器所需的技术。消息人士又透露，欧盟计划提议将七国集团对俄罗斯设置的石油价格上限由现时每桶60美元降至45美元左右，但此举可能需要美国支持。七国集团财长早前在加拿大举行会议，未能就降低油价上限达成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连续第二日交换战俘，星期六各自移交307名的战俘，其中获释的俄罗斯军人正身处白俄罗斯境内接受心理和医疗援助。俄罗斯国防部说，未来一段时间大规模交换战俘计划将会继续进行。美国特朗普政府据报大规模削减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路透社引述5名的消息人士说，几十名的国安会员工是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被解雇，他们原本是负责处理重大地缘政治问题，当中中国小组全部被遣散。有消息人士估计，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将国安会的员工人数减至大约50人，预期国安会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被削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来是美国总统用来协调国安策略的主要机构，并因应全球冲突制定重要的决策，在维护美国安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国安会在上届总统拜登政府的时候有超过300人。法国南部、滨海、亚尔卑斯省大停电，康城等多个城市一度无电，现时电力供应正逐步恢复。 在多哈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队的黄楚钦、火柏、孙颖莎在混双决赛以3-1击败日本组合吉川真晴和大藤沙月，赢得混双冠军。另外，孙颖莎在女单四强以局数4-0击败日本的伊藤美诚晋升决赛。由于另一场的四强战亦都是中国球手对垒，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单金牌。这次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三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下星期三及星期四骤雨较为频密及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0%。 Music on board。 34岁，来自英国的创作男歌手，自从2015年就冇用手提电话，改为靠 email 联络。但早排因为一宗歌曲官司，交出旧手机俾对方律师检视，冇谂过重新打开呢一部电话。最先弹出嚟嘅系佢啱啱过身嘅挚友 message， 仲有好多年冇联络嘅前度同亲戚信息。嗰一刻，成个人拉翻去10年前嗰段人生，一边碌住电话，一边流眼泪，亦搵到好多同旧朋友嘅合照。于是通宵作咗呢一首歌，第二日完成录音。诚意推荐 Ed Sheeran Old Phone。 I found my old phone today in a box that I had hidden away. Nostalgia trying to lead me astray. Maybe I'll unright some wrong. I charge the battery again. Combinations cause my passcode had changedOpened up and saw familiar names. Now I wonder where they've gone. Conversations with my dead friends. Messages from all my exes. I kinda think that this was best left in the past where it belongs. I feel an overwhelming sadness. Music on board。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出道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出道行， 我是 Band 李友毅， 我是 Band 身李国伟， 而我哋今日嘉宾就系钱嘉乐。 大家好 欢迎欢迎。哇，正话讲到呢，我諗大家啲观众一对一个耳仔想听埋嚟跟住点样排队上㗎啦。 排队就係我哋逐个试囉嗰时因为啲师兄个个都唔偷懒㗎嘛。咁我嗰日我都就头先就同大家讲我係探班嘅，神推鬼拥咁样都上咗埋。咁我仲记得袁华师傅就咦好似嘉乐跳得最好啊。咁我嚟囉。嗰时就冇呢啲心态，就我仲相近冇呢啲心态。同埋我哋唔会计较几多钱先，咁样唔会嘅。咁就换晒衫，就喺呢个 我啱啱头先对上嗰 part 咪讲咗喺清水湾跳咗落嚟， 系啦系啦， 直接落地嗰个痛法啊，因为我之前有受过伤， 哦，即系有个心理， 有个心理压力啊，嗯，因为太迟啊，因为我跳军车咧，又系跳咗出去嗰阵时咧，跳紧出去。即系架车一到我 mark 位，我跳出去嗰个地点咧， 个军车过嚟， 个军车未到个位咧，都系地下嚟噶嘛。 嗯， 我望咗地下， 望咗地下跳， 1900个受伤嘅理由啊，俾我， 嗯， 好痛噶。我曾经系喺不久前边系受过伤，同埋知道呢个高度个痛法啊嘛， 冇错， 嗰个好难磨灭嘅。咁我仲记得拍之前咧，我准备好晒啦，肾上腺上升晒噶啦。咁啊，阿袁葵导演就话得嗱，嘉乐。等一阵啊，你换晒衫啊，咁我哋拍多一个镜头喺对面，因为喺菲律宾咧有啲村庄嗰啲借啲景咧，啲关系咧一定要拍咗嘅，唔系人哋放工翻嚟咧就唔借噶啦。咁啊拍完之后就拍你噶啦，咁啊，咁我喺个山顶嗰度等佢哋翻嚟啦。啊，唔知点解佢哋拍个 shot 仲好鬼耐， 好耐 三个几钟头。 咁哇，企喺度， 咁我就。1900个呢个理由受伤嘅理由，哇！如果跳得出去个车，跳得唔够出，浪一浪都几痛噶，唔够快， 唔够快喺后面， 或者喺头嗰度，哇！直接落地都几痛噶，咁啊，即系曾经考虑过放弃嘅，但系即系后即系放弃转咩行咧，就谂唔到。咁啊，呢行都做咗咁多年，咁啊，点样去？揾翻自己又驚喎，因為曾經係受過傷係咁嘅高度，又咁嘅地下啊，咁啊唯有唱歌，突然間揾到個方法唱歌， 我唔記得唱咩歌，唱歌， 唱歌，唱到自己即係憑傲氣硬漢子，都有好多歌嘅，咁啊唱到自己鬆翻啲之後就嚟啦，好信自己，即係終於幫我諗到嘅，因為我頭先咧係諗啲。失败嘅方法，失败。我以前系点解又喺三楼又俾车撞又冇事，俾火烧又冇事？我系谂到做到俾大哥嘅方法。我永远系谂到成功嘅方法先。所以我哋唔系一出世就跳三楼四楼俾车撞嘅。但系好多时都系喺现场大哥俾个 order， 我哋就要做到。因为我就可能我由细入行细细个，我就谂成功先啦。我唔多嘢諗，单纯啲。咁就諗个成功方法。我终于唱咗歌之后，我諗返不如諗下我点样成功先。我好信嗰个司机。佢一到 mark 位我就跳出去。跳到出去呢，我仲要前后左右都要啱啱好先至落个斗嗰度。因为喺我哋个高度望落个车个斗呢，佢就算到个位呢係好细。 唉，你咁高㗎嘛。 我仲记得又系郑英同袁华。佢就话试嗰阵时啊，林柏嘉乐，嗱你跳得唔够出嗰阵时咧，我哋挡你翻入去啊！咁我话我心谂啊，华哥、正英哥，我跳得唔啱位，你点挡我翻去啊？一齐揽住死啊！ 咁高跌落嚟咯， 咁啊好彩就佢哋翻嚟啦。咁我就谂，我一定要好信嗰个司机，一到 mark 位，我又自己要跳得好准。我只眼要学。个视线要有两边，咁我好信自己，要谂个方法好信自己，一定要做到嘅。咁就袁葵大哥就嚟啦，咁就我 ready 好啦，咁就 action 的而且确系做到嘅 ，take 一做到啦。 哦 ，OK， 咁蛋哥我仲记得佢仲开玩笑咗话，嗱系咪好 easy 啊？嘉乐 take 二咧，你都讲得仲得啊？我话唔好讲笑啦，蛋哥，即系其实系想放弃嘅，但系我就喺想放弃当中寻找翻可以分享俾年青人一代啦，就系点样揾翻自己啊？点样去鼓励翻自己啊？面对一个困难咯，咁啊。 即系你谂正面嘅， 系 冇谂 系啦， 可能失败。 你谂可能失败嘅嘢咧， 大把 你越谂，你越谂咧，就真系咁样受伤噶。 系啦， 好多事都系噶。我哋喺片场前面物化又好，几十年嘅经验都好。你越谂咧，点样去浪一浪啊？点样嘅唔够出啊？或者出个头啊？或者前个头啊？或者后个头，就系咁样噶啦。你个思维 系咁啊？啲 思维啊嘛，你咪 啲手嗰啲动作可能就会去咗嗰度。 你谂啊，点样信自己去做一个？成功嘅方法啦，咁样。 嗯，明白。诶，我想问咧，嗱，咁你做完呢一个农夫舞狮咧，点解由农夫舞狮又跳咗去呢一个掌门人咧？因为都几大分别噶嘛，嗰阵时嗰个。 系啊，系啊。咁啊，我觉得我真系有啲福气嘅。 我有啲傻人有傻福嘅。咁、我头先上述讲嗰啲咧，我喺二十岁之前做晒佢。 哦，即系最危险嗰啲， 最危险嗰啲。咁以前好似一个难处咁样啦，即系哥哥又做主角，我哋点解要跳楼跳车俾火烧嘅？咁、但系我二十岁之前，其实一个磨练嚟嘅。咁我第一次做男主角都系洪金宝，因为我唔计较啊。即系傻人有傻福咯。啲大哥肯俾个主角你做，捧你出嚟，如果一个机会俾个年青人，即系你个性格先， 冇错。 到因为呢个机缘巧合，生命影响生命，咁就喺拍大哥啲戏嗰度认识咗曾志伟。 哦，系 五福星嘅事啦。 五福星，五福星啊！ 咁佢又睇中咗我嗰个幽默感。佢话你平时好贱噶，讲嘢你讲架，我心谂就。平时对住啲舞师自己忍自己有就讲嘢点都得啦，对住陌生人我点讲嘢？喂，有冇兴趣出嚟帮我手啊？我有个游戏节目啊，咁啊初头都谂咗一阵噶，后屘人哋都唔系傻噶嘛，一个节目揾你嚟教飞咩？揾个节目嚟教飞咩？跟住揾得你咧， 嗰阵时系42点啊，你哋嘅收视 系啊， 好高噶。 我记得我初头做系好难冲咗个关嘅。因为以前我哋揸刀揸枪揾饭食噶嘛，揸住啲咪喎，系一重都少少地都即系大约啊 ，around 一千人到啦，几百人至一千人到，即系喺一千人嘅面前要揸住啲咪，唔系揸住把枪，揸住把刀，揸住啲咪讲介绍自己，新年新春咗，介绍自己先啦，讲个笑话先啊，介绍自己跟住讲个笑话。跟住即系唔系好习惯啊！但系我记得初头嗰半年至甚至乎一年啊，我系翻掌门人嘅时候又要录影啦，好似行刑咁， 即系唔习惯， 唔惯，因为我哋做舞师做替身咧， 就一二唔可以， 同埋好少讲嘢咁， 好少讲嘢， 做替身系遮面口添啊， 系 唔好穿崩啊！我哋叫做即系你替身，你替边个？你唔好俾个样我见到啊！跟住。即系喺做主持嗰阵时，最初就要用自己个样啦，跟住要好成千人面前要讲嘢啦，都唔计观众啦，即系电视嘅观众啦，计现场嗰阵时都类似成千人讲嘢，系唔习惯嘅。每一次录影嘅时候，我都似行刑咁。但系后嚟，我真系好多谢曾志伟先生去栽培咗。过一年之后，原来我跟住好多商演。我商演今日讲下嘢，唱只歌，又啲收入又唔错喎。 系啊系啊。 咁原来你当初系觉得系好困难嘅时候，你只要肯冲破呢个障碍，佢磨利咗呢把刀。 冇错冇错。 咁你以后搵食又多个架撑。 嗯。 我唱有情岁月咧多过郑伊健。 真系噶。 咁原来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 咁到而家我系好受用嘅，即系我呢世人有傻人有傻福咯。我跟住洪金宝又遇到曾志伟，咁又啲师兄又好，即系钟发啊、林正英嗰啲又带得好，因为十几岁入行好容易学坏噶嘛。我哋呢行又 即系你都遇到好多贵人， 系一定要 呢行真系紧要。 除咗鼓励啲年青人多啲争取自己之外咧。我争取翻啲前辈们就系同行同辈们都系，你做一个贵人都要鼓励佢哋嘅， 冇错。 因为年轻人争个机会啊嘛，机会佢哋争取啦，咁边个俾呢个机会啊？ 冇错， 即系当年家乐仔都要靠曾志伟或者洪金宝俾个机会嘛，或者钱小豪带我入行， 系啊， 因为机会系要啲有经验或者有能力嘅人去俾嘅，咁我都鼓励一啲人俾多啲机会啲年轻人， 好。多谢你呢个提议，大家要俾多啲机会年青人啦。咁但系跟住落嚟咧，我哋休息一阵间啦。跟住落嚟就会倾倾你嘅家庭生活咧，好嘛？ 欧丁玉 Michael， 我揀呢一只吓，1992年张学友嘅第11张嘅个人专辑，大碟标题作品《真情流露》。 嗰只歌我自己特别特别特别中意嘅，中意到嘅程度咧就系后来咧，我同我老婆唱呢只歌俾佢听。 你系咪 exactly 都系92年结婚啊？ 系啊， 系出唱片之前定之后啊？ 之前啊，我同我老婆讲，我话啊，我做一只新歌，咁我唱俾佢听，用吉他弹。跟唱完之后，我话我想同你结婚啊咁。 你系求婚之歌，唔系 wedding 之歌添啊？ 唔系 wedding， 系求婚嘅歌嚟。 哎呀， 系啊， 哇真系唔觉，哇真系真情流露、啊。 咁梗系啦，个名已经杀晒啦。 我与你永不可别离，爱你爱到死。 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音乐可以更音乐。 梁兆辉， 一个 One Music Corner。 等等，我增值先。 你想升职？有机会啦！即刻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持续进修基金认可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助你全方位提升自己。 感觉都打31209988，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六月份开课， 不过我都要增值张卡先。 可怜天下父母心， 咁边个可怜我啊？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这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en 同 Benson 扯道行，我是 Ben 李友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我哋嘉宾就系钱嘉乐， 又系我啊！ 嗱，钱嘉乐哥哥，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嗰啲以前嘅一啲龙虎武师嘅一啲生涯啦，或者生活咧，都讲咗啲掌门人啱啱过咗啲即系开头唔容易要适应一啲嘢啦，即系而家都要系一个爸爸咯，系咪先？咁其实我都想知嘅， 想知 我系冇，因为我未结婚啊嘛，我又未。 快结啦， 快 做爸爸啦！ 嗱，我想问一下，即系如果即系生咗小朋友之后咧，其实系咪真系会有好多嘢会即系少做咗，或者会唔掂咁样噶？ 唔同咗啦， 嗯， 人生唔同咗啦。当其时，即系我钱嘉乐嚟讲，都唔会谂住有细路嘅， 嗯， 因为我自己都咁细个，咁百二 大细路， 系咁啊，好难想象咗我有下一代嘅。 嗯 咁但係我记得啲前辈啦，尤其阿曾志伟先生嘅，喂，你有冇諗住有下一代㗎？有又好快啲生㗎喎，唔係即係到你个仔或者女十零廿岁嗰时你都年纪大，未有精力同佢玩㗎喎。咁我就当一啲提议啦。咁但係即係自从做咗爸爸之后的而且确 係。呢、這个真嘅。 係呀。咁而家我都好少出街嘅。 嗯， 尤其是都要家庭为主咯。 嗯， 因为啲嗱，好老实讲，呢几年咧，虽然我成日都有分享嘅同我啲同学，因为可能我拍戏方面我少咗出埠， 嗯， 但系我陪啲女，我啲感情好弱。 O K， 咁就因为啲两个女啦， 嗯， 佢大得好快， 嗯， 我眨下眼，我大女12岁。 哦， 咁眨下眼， 即系你当年出， 好似我 出 系喎， 系 喎，系咪？好快噶，真系原来好快。咁你 miss 咗呢段日子之后咧，佢一大个咗咧，因为我自己都十几岁入行啦， 系咯， 一大个咗有自己屋企啊，唔系有自己嘅朋友，有自己嘅工作咧，佢真系唔睬你噶。咁啊，呢啲感情系趁细个嗰阵时储落嚟嘅， 冇错。 咁起码佢第时有男朋友，佢都肯同你讲啦。 其实佢知唔知你嘅咧？你两个女？ 都黐噶，都黐噶，咁，就越嚟越可爱啊！我真系惨啊，真系，即系我唔知系咪报应咧？生 你报应系咪个心搏搏跳啊？而家 要还噶，唔系呢样嘢就系、是、好彩我同我太太，即系我识到我太太啦， 系啦系啦， 咁佢有个家庭观念都几重嘅 ，OK， 咁佢都系加拿大翻嚟嘅，佢我諗唔到佢影響咗我好多。咁佢嗱，我好老實講，我識佢嗰時佢加拿大翻嚟，又係 ABC 啊。原來佢中國人個傳統觀念都好重。咁佢每一日都要打個長途電話，因為我外父外母好多時都喺夏天會去加拿大啊，冬天 翻翻嚟 放暑假 啊，冇錯冇錯，好料理。 嗰時日日都打長途電話噶。 嗯， 佢都係打完電話之後，你幾耐未？打个电话俾你妈咪啊！你快啲同你妈咪 say hello 啊，同你爸爸咁、我就系仔同女嘅分别。 咁我都要学下佢，佢都间唔中会影响到我。 嗯， 即系我有嗰时我哋仔同女个分别就系咁咯。 嗯， 女就日日打电话嗲， 系啊， 仔唔系唔爱父母，但系唔系咁样表达。 但系我仔有阵时咧就都一倾都个几两个钟，成日都倾啊电话。 以前都会， 会唔会 长住啊？ 长会噶，而家仲系我哋。 你但系你会爹哋，我唔够钱使啦，咁样 可以试下。 你十二岁之后唔好咁做啦， 女就可以 可以啊， 仔哇你自己要照顾人啦， 应该照顾下另外嗰啲人。 所以唔多唔少，我觉得系有啲唔同嘅， 嗯， 仔同女有啲唔同。咁就而家我系的而且确出埠拍戏嘅次数系少咗嘅，因为屋企啦，去陪多啲女啦，啲女长大得快啦， 系噶，呢个事实啊。 咁我所以。每一日我都喺个女同个两个女方面，我都发现佢啲新嘢俾我嘅。 哦， 尤其是即系最近，我就希望佢哋学好啲中文啦。 哦， 因为我成日同我大女倾偈啊。 嗯， 我话你嗱，你十二岁啦，我都未同你讲过一句心事。好多时都系捅我，系。哦，咁样啲英文啊，我啲英文有几多啫？我成日都同佢分享话，我十五岁都做咗舞师啦，如果啲英文水准好嘅，我就唔使咁手出嚟做嘢啦。咁咯， 咁其实你对下一代嘅教育，你有啲咩理念咧？ 最主要有好多人问你会唔会教你两个女功夫啊，入呢行啊？咁我就唔会抗拒，但系我话主动我就唔会噶啦，因为自己都好辛苦啊。我觉得我哋成功，你哋睇嗰啲系成功嘅个案，即系其实呢行好多人都系呢碗饭都一齐食紧嘅。咁最主要都系将来啲女嘅方向啦， 女入行 咧，我唔反对，但系我话好主动， 嗯， 由佢细个我已经铺排佢入呢行咧，我就唔会主动去做呢样嘢啦。 咁，譬如你教育会唔会即系话，入国际学校，入啊唔同学校，咁你有啲咩？ 而家就系两个都读紧国际 学校， 国际学校就好啲啦，因为而家中文咧都系我帮紧佢，因为我喂同你讲就系我爸爸十几岁已经做咗牧师啦。再深啲咧，爸爸都唔识嘅啦，啲中文，同埋啲国语啊，普通话啊，佢准过我啊，因为佢哋英文咧有拼音咁， 系啊系啊， 咁我哋香港人，我哋嗰代嘅香港人啦，尤其是，咁讲普通话系一定系有啲好地道嘅口音噶嘛， 系噶系， 实唔正啊嘛， 系啊， 咁佢有时纠正翻我嘅 ，OK， 咁互相纠正咯，你可能纠正翻啲中文， 唔系佢纠正我多啲。我而家为咗配合佢哋，我讲好多英文啊， 系嘛？ 我一屋都女人，咁我太太啦，两个女啦，咁菲佣啦，咁就我外母啦，全部都女人嚟噶， 系嘛？ 屋女人，买一雀都女人，买一雀都系乸嚟嘅。后期先，我要求之下先买只公，跟住买只公同买只乸就大家聊啦。啲雀而家两只。而家要20几只 ，哇！真系生养众多啊， 好生得啊， 好生得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好多谢晒陈家乐生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大家倾下偈， 非常 开心啊！喺度祝福你，祝福你咧生活愉快 ，thank you， 事事顺利 ，thank you， 多谢晒， 大家好 ，thank you，thank you。 离别这刻多不算错，因为这刻感恩更多，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So